美国 CIA 欧洲打击犯罪联盟特工们的故事。开心麻花电影《理查的姑妈》将于9月30号公映，影片近日发布首款预告片。 群英会， 不存在的照片是作家纪录片导演樊小纯的第三本书，这本书是一本虚构的书信集。如果说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创造出一些虚构的意象城市，那么樊小纯则在不存在的照片里书写了24张意象化的照片，从复旦到上海电视台，再到纽约、柏林。纪录片导演樊小纯的创作经验与阅读经验以书信的形式浓缩在了这本不存在的照片中，24张不存在的照片，24种一个人接近图像的精神。所读到的和见到的很多出版物有非常大的不同，如果我去形容它的话，我首先觉得它特别像一本影像集。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用听觉的感受哈，用声音来了解这样一本貌似像影像集的这样一本文字集。好，我们首先请出它的作者樊小纯，欢迎小纯。 你好，一丹。 听到这样的声音，我觉得大家会觉得哎呀好像很沉静的感觉，我觉得这就是樊小纯的气质。见到你的时候，今天我们是第一面啊，我觉得你可能特别适合做广播。 是吗？ 对，因为我觉得你刚刚说到嘛，我们这个直播间你说你很享受这种过程，就是在这个小黑屋里你觉得好像还挺安静的，挺容易创作的。 对，广播尽管你知道对面电波的那一头有听众在等着你，但是其实当你诉说的时候，它是一个跟自己的一个回路，所以我觉得这个状态挺美妙的。我小时候我倒是有一点广播情节的，像我这一辈长大的人还是听广播长大。对， 其实小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上海姑娘。 对，上海姑娘。 我们能从她的文字和她的这本书的整个调性能感受到非常的雅致，但是又透着一种很洋气很西方的感觉啊。你比如说它的封面没有大红大紫，就是黑和白还有灰。 这个是，对，这是我好朋友孙小溪，就是他的设计的这个艺名叫肉酱。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书籍的书装设计师。这些封面的设计黑白，然后书中人物首字母在封面和封底出现，都是肉酱做的一个精心的巧思设计。 这上面首先我们见到这本书的第一眼，其实最让我们打眼的就是这本书的这个在封皮上的这个 W， 对， 和后面的一个灰色的 R。然后是白底的。这个 WR 代表什么意思呀？ 大家一直很好奇这本书到底是关于什么。然后每个人的观看之路都需要自己去走，当他把他曾经一生中遇到的这些困惑妄想，他遇到这些纪录片场景描述出来的时候，其实 R 已经从文字里通过自己的想象，通过自己去弥补那个不可见的部分，来完成了这一场观看。所以当他读完信的时候， W 觉得其实没有再看到那些底片的必要了。所以这是一个通过文字去弥补视觉的一个关系。所以你刚刚说的也很对，你说可能我们刚刚在聊天的时候聊到他非常有才华啊，我知道他会给我惊喜。其实我没有太多的就是他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判断。他呢给我的时候，我很喜欢这个调性。我觉得在书中设置的那些谜语啊，不管是这个悬疑的故事梗概，还是只是以首字母命名的人物，这一系列的一个故事，肉酱也非常 给了我当中那些谜语以自由， 嗯， 他保留住了那些部分，然后也加入自己创作。嗯， 对，所以我们其实看到的小纯的这本书，它的文字按照方块的形式哈，就像， 可能我更关注的建筑师是哪一位，然后我在读的哲学书是哪一本，然后我在绘画中又有什么新的创作体验，或者是我在我把这本书的写作带了过去，然后我也把书里的一些绘画，在曾经没有过的自由，就是在非虚构写作里没有的那些自由，因为你可以给人物设置一些新的属性，然后有一些不属于他的故事，到了他的身上，的确是有一些改变。但是呢，我倒是觉得在纪录片的那个非虚构的维度里面，我也觉得有挖掘不尽的东西，因为就像我们拍片也好，或者是看片子也好，你能看到多少其实是取决于你对真实或者是你的世界观能理解的维度，有的人看到三层，有的人看到十层，所以纪录片里面其实也有非常大的宽容度。所以在这本书里更像是一种自我教化，它会把我的之前的过往的视觉经验集合起来，就像你刚刚说这些事情可能跟我的经历有关，的确我觉得每一个创作者在创作一件新作品的时候，都是他过往的所有阅读、所有经验、所有失去的总和。 失去的总和， 对， 为什么是 手上回看他们生命里过往的一些片段、闪光，然而就是这些东西构筑了一个新的时间点上他 的偶像，这个偶像可能是一直支撑他的一路前行的一个灯塔，或者是一路前行的一个标杆。对你来说，你最欣赏的是哪位作家？ 这个问题倒是有点问倒我，因为我欣赏好多作家。我的阅读，我曾经很大篇幅的谈过一个阅读的话题，因为可能我在之前微博上一直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阅读经历、阅读经验，因为从20出头的时候，因为复旦的那个人文学科对阅读和整个人文的知识背景还是要求的比较深、比较广，所以呢，我在大二的时候应该开始了一段疯狂看书的阶段，那个时候的涉猎是不管3721都是 只要你感兴趣， 然后一直看、一直看，然后看得特别杂，杂了以后，后来现在家里应该也有7个书橱了，我每年都会处理一批，直到这几年开始我的阅读开始有了一些改变，因为我意识到我一生都没有办法把这些书看完，就算你只看世界上第一流的书，我们一生也看不完那些书， 经典太多了， 对，经典太多，然后需要花的精力太多，所以这个时候我要做的一些选择是，我要思考我未来我主要的这个聚焦在哪里，我自己想从事的职业是什么。所以我在做这个纪录片拍摄以后，我更多的是看一些影像相关的书，图像学相关的书。那现在念哲学以后，我可能更多的是哲学思想史上的，或者是和观看这件事情，就是艺术哲学、美学这一块有关的书。所以每个阶段我都会给书橱做一次更新，这个更新以后我就知道我想研究哪一段块内容，可能并排50本是我最近要打开看掉的，所以每个学期都会有一次清理和整理。 最近侧重看的是哪一批书？ 最近是因为我